愿的心铸造神迹，都是逆转中一直未知悲伤故事全都曾经在此我问先观测中立的和平天有爱馈赐毁灭的前中一现实神啊是否能听见我全力祈祷这得失生活这得失。